第28回，花果山群妖聚义，黑松林三藏逢魔。却说那大圣随被唐僧逐赶，燃油思念，感叹不已，早望见东洋大海，道：啊，我不走此路者已500年矣。只见那海水烟波荡荡，巨浪悠悠，烟波荡荡接天河，巨浪悠悠通地脉，潮来汹涌，水尽弯环，潮来汹涌犹如霹雳吼三春，水尽弯环却似狂风吹九下，乘龙扶老往来必定皱眉行，跨鹤仙童反复果然忧虑过，近岸无村舍，傍水少渔舟，浪卷千年雪，风声六月秋，野禽频出没，沙鸟任沉浮，眼前无钓客，耳畔只闻鸥，海底游鱼乐，天边过雁愁。那行者将身一纵，跳过了东洋大海，早至花果山，暗落云头，睁眼观看，那山上花草俱无，烟霞尽绝，风岩倒塌，林树焦枯，你道怎么这等？只因他闹了天宫，拿上戒去，此山被显圣二郎神率领那梅山七兄弟放火烧坏了。这大圣倍加凄惨，有一篇拜山颓景的古风为证。古风云：回顾仙山两泪垂，对山凄惨更伤悲，当时直到山无损，今日方知地有亏，可恨二郎将我灭，堪称小圣把人欺，行凶绝你仙灵墓，无干破而祖坟脊，满天霞雾皆消荡，遍地风云尽散息，东陵不闻斑虎啸，西山那见白猿啼，北溪孤兔无踪迹，南谷张八没影移，青石烧成千块土，碧沙化作一堆泥，洞外乔松皆已倒，崖前翠柏尽稀少，春山槐桂立檀娇，桃杏李梅离早了，这绝桑梧怎养蚕，柳溪竹少难栖鸟，风头巧石化为尘，见底全干都是草，崖前土黑墨汁蓝，路畔霓虹藤碧攀，往日飞禽飞哪处，当时走兽走河山，暴贤莽恶青腿索，鹤壁蛇回败坏间，想是日前行恶念，致令目下受艰难。那大圣正当悲切，只听得那芳草坡前漫经凹里响一声，跳出七八个小猴，一拥上前围住叩头，高叫道： 大圣爷爷今日来家了。 美猴王道： 哼，你们因何不傻不玩，一个个都潜踪隐迹，我来多时了，不见你们行营，何也？ 群猴听说，一个个垂泪告道： 自大圣擒拿上界，我们被猎人之苦着实难挨，怎经他硬弩强攻，黄鹰猎犬王寇枪钩，故此各惜性命，不敢出头玩耍，只是山前洞府，远避卧巢，鸡去坡前偷草时，可来见下惜清泉，却才听得大圣爷爷声音，特来接见，福望扶持。 那大圣闻得此言，愈加凄惨，便问： 你们还有多少在此山上？ 群猴道： 老者小者只有千把。 大圣道： 我当时共有47000群妖，如今都往哪里去了？ 群猴道： 自从爷爷去后，这山被二郎菩萨点上火烧杀了大半，我们蹲在井里，钻在涧内，藏于铁板桥下，得了性命。及至火灭烟消，出来时又没花果养膳，难以存活，别处又去了一半，我们这一半挨苦的住在山中，这两年又被些打猎的抢了一半去也。 行者道： 哼，他抢你去何干？ 群猴道： 说起这猎户，可恨他把我们中箭着枪的，中毒打死的，拿了去剥皮剔骨，酱煮醋蒸，油煎盐炒，当作下饭食用。或有那遭网的、遇靠的，家伙拿去了，叫他跳圈作戏，翻筋斗，竖蜻蜓，当街上筛锣擂鼓，无所不为的玩耍。 大圣闻此言，更十分恼怒道： 洞中人有什么人执事？ 群妖道： 还有马刘二元帅、奔八二将军管着呢。 大圣道： 你们去报他知道，说我来了。 那些小妖撞入门里报道： 大圣爷爷来家了。 那马刘、奔八闻报，忙出门叩头迎接进洞。大圣坐在中间群怪罗拜于前，祈道： 大圣爷爷，今闻得你得了性命，保唐僧往西天取经，如何不走西方，却回本山？ 大圣道： 小的们，你们不知道，那唐三藏不知咸鱼，我为他一路捉怪擒魔，使尽了平生的手段，几番家大杀妖精，他说我行凶作恶，不要我做徒弟，把我逐赶回来，写立贬书为诏，永不听用了。 众猴鼓掌大笑道： 哈哈，造化造化，做什么和尚，且家来带些我们耍子几年吧，快安排些椰子酒来与爷爷接风。 大圣道： 切莫饮酒，我问你，那打猎的人几时来我山上一住？ 马刘道： 大圣，不论什么时度，他逐日夹在这里缠扰。 大圣道： 他怎么今日不来？ 马刘道： 看待来也。 大圣吩咐： 小的们都出去把那山上烧酥的碎石头与我搬将起来堆着，或二三十个一堆，或五六十个一堆，堆着我有用处。 那些小猴都一窝蜂，一个个跳天硕地，乱搬了许多堆积。大圣看了叫： 小的们都往洞内躲藏，让老孙做法。 那大圣上了山巅看处，只见那南半边咚咚鼓响，当当锣鸣，山上有千余人马，都驾着鹰犬，持着刀枪。猴王仔细看那些人来的凶险，好男子真个骁勇，但见虎皮山尖顶，锦旗裹腰胸，带插狼牙剑，胯挂宝雕弓，人似搜山虎，马如跳涧龙，成群引着犬，满膀架旗缨，金筐抬火炮，带定海东行，沾杆百十天，吐叉有千根，牛头拦路网，阎王扣子绳，一起乱吆喝，散撒满天行。大圣见那些人步上他的山来，心中大怒，手里念诀，口内念念有词，往那逊地上吸了一口气，忽的吹将去，便是一阵狂风豪风，但见扬尘波土，倒树摧林，海浪如山耸，魂波万叠琴，乾坤昏荡荡，日月暗沉沉，一阵摇松如虎啸，忽然入竹似龙吟， 万窍怒号天意气，飞沙走石乱伤人。大圣坐起这大风，将那碎石乘风乱飞乱舞，可怜把那些千余人马一个个石打屋头粉碎，沙飞海马俱伤，人生官贵领钱忙，血染朱砂地上，父子难归故里，槟榔怎得还乡，尸骸清坟卧山场，红娘子家中盼望。诗曰：人亡马死怎归家，野鬼孤魂乱似马，可怜抖擞英雄将，不辨咸鱼血染沙。大圣暗落云头，鼓掌大笑道： 造化造化，自从归顺唐僧做了和尚，他每每劝我话道：千日行善，善犹不足，一日行恶，恶犹自愚。真有此话，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，他就怪我行凶，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猎户。小的们出来！ 那群猴狂风过去，听得大圣呼唤，一个个跳将出来。大圣道： 你们去南山下把打死那个猎户义父拨得来家洗净血迹，穿了遮寒，把死人的尸首都堆在万丈深渊里，把死倒的马拖将来，剥了皮做血穿，将肉腌着慢慢的食用，把那些弓箭枪刀与你们操练武艺，把那杂色旗号收来我用。 群猴一个个零落。那大圣把旗拆洗，总斗做一面杂彩花旗，上写着：重修花果山，复整水帘洞，齐天大圣14字。竖起杆子，将旗挂于洞外，逐日招魔聚兽， 积草屯粮，不提和尚二字。 他的人情又大，手段又高，便去四海龙王借些甘霖仙水，把山洗清了，前栽榆柳，后种松楠，桃李枣梅，无所不备，逍遥自在，乐业安居不提。却说唐僧听信侥幸，纵放心猿，攀鞍上马，八戒前边开路，沙僧挑着行李西行。 过了白虎岭，忽见一带林丘， 真个是藤攀葛绕，白翠松青。三藏叫道： 徒弟呀，山路崎岖，甚是难走，却又松林丛簇，树木森罗，且须仔细，恐有妖邪妖兽。 你看那呆子抖擞精神，叫沙僧带着马，他使钉耙开路，领唐僧进入松林之内。正行处，那长老兜住马道： 八戒，我这一日起始饥了，哪里寻些斋饭我吃？ 八戒道：师傅请下马，在此等老猪去寻。 长老下了马，沙僧卸了担，取出钵盂递于八戒。 八戒道：我去也。 长老问：哪里去？ 八戒道：莫管，我这一去钻冰取火寻斋至，压雪求油化饭来。 你看他出了松林，往西行经十余里，更不曾撞着一个人家，真是有狼虎无人烟的去处。那呆子走得辛苦，心内沉吟道： 当年行者在日，老和尚要的就有，近日轮到我的身上，成所谓当家才知柴米价，养子方晓父娘恩。 公道没去话处，却又走得瞌睡上来，思道： 我若就回去对老和尚说没处化斋，他也不信我走了这许多路，许是再多换个时辰才好去回话。也罢也罢，且往这草窠里睡睡。 呆子就把头拱在草里睡下，当时也只说朦胧朦胧就起来，岂知走路辛苦的人丢倒头，只管吼吼睡起。且不言八戒在此睡觉，却说长老在那林间耳热眼跳，身心不安，急回叫沙僧道：“悟能去化斋，怎么这早晚还不回？”沙僧道：“ 师父，你还不晓得哩，他见这西方上人家斋僧的多，他肚子又大，他管你，只等他吃饱了才来哩。” 三藏道：“正是呀，倘或他在那里贪着吃斋，我们哪里会他？天色晚了，此间不是个住处，需要寻个下处方好哩。” 沙僧道：“不要紧，师父，你且坐在这里，等我去寻他来。” 三藏道：“正是正是，有斋没斋罢了，只是寻下处要紧。”沙僧撤了宝杖，径出松林来找八戒。长老独坐林中，十分闷倦，只是强打精神，跳将起来，把行李攒在一处， 将马拴在树上，剪下带的斗笠， 插定了锡杖，整一整资衣，徐步幽林，全为散门。那长老看遍了野草山花，听不得归巢鸟噪，原来那林子里内都是些草深路小的去处，只因他情思紊乱，却走错了。他一来也是要散散闷，二来也是要寻八戒沙僧，不期他两个走的是直西路，长老转了一会儿，却走向南边去了。出得松林，忽抬头见那碧香金光闪烁，彩气腾腾，仔细看出原来是一座宝塔，金顶放光，这是那西落的日色映着那金顶放亮。他道：“我弟子却没缘法力，自离东土，发愿逢庙烧香，见佛拜佛，遇塔扫塔，那放光的不是一座黄金宝塔，怎么就不曾走那条路？塔下必有寺院，院内必有僧家，且等我走走。这行李白马，料此处无人行走，却也无事，那里若有方便处，带徒弟们来一同借些。”咦，长老一时晦气到了，你跟他拽开步，径至塔边，但见哪，石崖高万丈，山大皆倾霄，根连地厚，风插天高，两边杂树数千棵，前后藤缠百余里，花映草梢，风有影，水流云斗，月无根，倒木横担身间，枯藤结挂光风，石桥下流滚滚清泉，台座上长明明白粉，远观疑似三岛天堂，近看有如蓬莱胜境，香松紫竹绕山溪，鸦雀猿猴穿峻岭，洞门外有一来一往的走兽成行，树林里有或出或入的飞禽作对，青青香草秀，艳艳野花开，这所在分明是恶境，那长老会起撞将来。那长老举步近前，才来到塔门之下，只见一个斑竹帘挂在里面，他破布入门，接起来往里就进，猛抬头见那石床上侧睡着一个妖魔，你道他怎生模样？ 青靛脸，白獠牙，一张大口压牙， 两边乱蓬蓬的鬓毛 却都是些胭脂染色，三四紫微微的滋染，黄疑是那荔枝排牙，鹰嘴般鼻儿拱拱，鼠星样的眼儿巴巴，两个拳头合上波鱼模样，一双蓝脚，悬崖故作压叉，斜披着淡黄袍帐，赛过那织锦袈裟，拿着一口刀，金光耀影，粘的一块石，细润无瑕。他也曾小妖排一阵，他也曾老怪做风牙。你看他威风凛凛，大家吆喝，叫一声爷。他也曾月坐三人壶浊酒，他也曾风生两夜斩清茶。你看他神通浩浩，煞灼下眼，游遍天涯。荒林喧鸟雀，深蟒素龙蛇，仙子种田生白玉，道人伏火养丹砂。小小洞门虽到不得那阿鼻地狱，愣愣妖怪却又是一个牛头夜叉。那长老看见他这般模样，唬得打一个倒退，遍体酥麻，两腿酸软，急忙的抽身便走。刚刚转了一个身，那妖魔他的灵性着实是强，大成开着一双金睛鬼眼，叫声：小的们，你看门外是什么人？一个小妖就伸头往门外一看，看见是个光头的长老，连忙跑将进来报道：大王，外面是个和尚哩，团头大面，两耳垂肩，嫩呱呱的一身肉，细焦焦的一张皮，皆是好个和尚。那妖闻言和声笑道：哈哈哈哈哈，这叫做个舌头上苍蝇自来的意识，你众小的们急忙赶上去与我拿将来，我这里重重有赏。那些小妖就是一窝蜂齐齐拥上，三藏见了虽则是一心忙似箭，两脚走如飞，终是心惊胆颤，腿软脚麻，况且是山路崎岖，林森日暮，步儿哪里移得动，被那些小妖平抬降去。正是龙游浅水遭虾戏，虎落平原被犬欺，纵然好事多魔障，谁向唐僧惜相识。你看那众小妖抬着长老放在那竹帘外，欢欢喜喜报声道：大王，拿着和尚进来了。那老妖他也偷眼瞧一瞧，只见三藏头直上，貌堂堂，果然好一个和尚。他便心中想到：嘿嘿嘿，这等好和尚必是上方人物，不当小可的，若不做个威风，他怎肯服降哩。陡然间就狐假虎威，红须倒竖，血发朝天，眼睛迸裂，大喝一声道：带那和尚进来。众妖们大家想想的答应了一声是，就把三藏往里面指示一推。这是记在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。三藏只得双手合着与他见个礼。那妖道：你是哪里的和尚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？快快说明。三藏道：我本是唐朝僧人，奉大唐皇帝赦命，前往西方访求经济，经过桂山，特来塔下夜生，不期惊动威严，妄起恕罪。待往西方取得经回东土，永住高明也。那妖闻言呵呵大笑道：哈哈哈哈哈，我说是上邦人物，果然是你，正要吃你哩，取来的甚好甚好。 你该是我口里的食，自然要装将来，就放也放不去，就走也走不脱。把那和尚拿去绑了。 果然那些小妖一拥上前，把个长老绳牵锁绑，附在那定魂桩上。老妖持刀又问道， 和尚，你一行有几个？终不然一人敢上西天？ 三藏见他持刀又老实说话， 大王，我有两个徒弟，叫做猪八戒、沙和尚，都出松林化斋去了，还有一担行李、一匹白马都在松林里放着哩。 老妖道，又造化了，两个徒弟连你三个连马四个，够吃一顿了。 小妖道， 我们去捉他来。 老妖道， 不要出去，把前门关了，他两个化斋来一定寻师傅吃，寻不着一定寻找我门上，常言道，上门的买卖好做。嘿嘿嘿，且等慢慢的捉他。 众小妖把前门闭了。且不言三藏逢灾，却说那沙僧出林找八戒，只有十余里远近，不曾见个庄村。他却站在高布上，正然观看，只听得草中有人言语：“ 即使正拨开深草看时，原来是呆子在里面说梦话哩，被沙僧揪着耳朵，方叫醒了。”道：“好呆子！”师父叫你化斋，许你在此睡觉的。 那呆子冒冒失失的醒来道， 兄弟，有甚时候了？ 沙僧道，快起来，师父说有斋没斋也罢，叫你我那里寻下处去哩。 呆子懵懵懂懂的，拖着钵盂，衔着钉耙，与沙僧径直回来。到林中看时，不见了师父。 沙僧埋怨道，都是你这呆子化斋不来，必有妖精拿师傅也。 八戒笑道， 兄弟莫要胡说，那林子里是个清雅的去处，决然没有妖精，像是老和尚坐不住往哪里观风去了，我们寻他去来。 二人只得牵马挑担，收拾了斗篷锡帐，出松林寻找师傅。这一回也是唐僧不该死，他两个寻一会儿不见，忽见正南下有金光闪着。八戒道， 兄弟啊，有福的只是有福，你看师父往他家去了，他那放光的是座宝塔，谁敢怠慢，一定是安排斋饭留他在那里受用，我们还不走动些，也赶上去吃些斋。 沙僧道，哥，定不得吉凶哩，我们且去看来。 二人雄赳赳的到了门前，呀，闭着门哩。只见那门上横安了一块白玉石板，上镌着六个大字：“丸子山波月洞”。 沙僧道：“哥，这不是什么寺院，是一座妖精洞府也。我师父在这里也见不得哩。” 八戒道， 呵呵，兄弟莫怕，你去拴下马匹，守着行李，待我问他的信看。 那呆子举着耙上前道， 开门开门。 那洞内有把门的小妖开了门，忽见他两个的模样，急抽身跑入里面报道， 大王买卖来啦。 老妖道， 哈哈哈哈，哪里买卖？ 小妖道， 洞门外有一个长嘴大耳的和尚与一个晦气色的和尚来叫门了。 老妖大喜道， 是猪八戒与沙僧寻将来也。 咦，他也会寻哩，怎么就寻到我这门上？既然嘴脸凶顽，却莫要怠慢了他，取披挂来。 小妖抬来就结束了，绰刀在手，径出门来。 却说那八戒沙僧在门前正等，只见妖魔来的凶险，你道他怎生打扮？青脸红须赤发飘，黄金铠甲亮光饶，国度趁腰瞿时代，攀胸勒甲步云涛，闲立山前风吼吼，闷游海外浪滔滔， 一双蓝靛交金手，直定追魂夺命刀。 要知此物名和姓，生阳二字唤黄袍。那黄袍老怪出得门来，便问：你是哪方和尚，在我门首吆喝？ 八戒道：我儿子你不认得，我是你老爷，我是大唐差往西天去的，我师父是那玉帝三藏，若在你家里趁早送出来，省了我钉耙住进去。 那怪笑道：哈哈哈哈，是是是，是有一个唐僧在我家，我也不曾怠慢他，安排些人肉包子与他吃哩，你们也进去吃一个何如？ 这呆子认真就要进去，沙僧一把扯住道： 哥，他哄你哩，你几时又吃人肉呢？ 呆子却才醒悟，扯钉耙往妖怪劈脸就住。那怪物侧身躲过，使钢刀急架相迎，两个都显神通，纵云头跳在空中厮杀。沙僧披了行李白马，举宝杖急急帮工。此时两个狠和尚，一个泼妖怪，在云端里这一场好杀，正是那仗起刀影，爬来刀架，一员魔将施威，两个神僧显化，九尺爬真个英雄，降妖杖诚然凶差，没前后左右齐来，那黄袍公然不怕，你看他战钢刀晃亮如银，其实的那神通也为广大，只杀得满空中雾绕云霓，半山里崖崩岭炸，一个为名声怎肯干休，一个为师父断然不怕。他三个在半空中往往来来战经数十回合，不分胜负，各因性命要紧，其实难解难分，毕竟不知怎救唐僧，且听下回分解。